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42章。众部队首领以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和马阿瑟亚的儿子阿扎里亚及全体人民不分大小，前来对耶利米亚先知说：愿你接受我们对你的请求，请你为我们全体移民转求上主你的天主。我们原来人数众多，如今只剩下你亲眼见的这几个人了。唯愿上主你的天主指示我们该走的路和当行的事。耶利米亚先知答复他们说：我听见了，我愿依照你们的话祈求上主你们的天主，但凡上主答复的话，我必全告诉你们，不对你们隐瞒什么。他们答复耶利米亚说：愿上主在我们中间做真实和忠信的见证。如果我们不依照上主你的天主叫你传给我们的一切话去做，或好或坏，我们愿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话，因为是我们派你去向他祈求。我们听从了上主我们的天主的话，我们就必顺利。10天以后，上主有话传给了耶利米亚，他便召集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和随从他的众部队首领以及全体人民，不分大小，对他们说：你们派我去向他面陈你们的请求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如果你们决意住在这地方，我必建立你们，绝不加以破坏；我必栽培你们，绝不予以拔除，因为我已后悔给你们所降的灾祸。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所害怕的巴比伦王，不要害怕他，上主的断语，因为有我与你们同在，做你们的救援，从他的手中抢救你们。我必连续你们，也叫他连续你们，让你们仍住在你们的国土内。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上主你们的天主的话，说我们不愿住在这地方，或说不，我们要去埃及地，在那里再见不到战争，再听不到号声，再不缺乏食粮，我们要去住在那里，那么犹大的移民，请你们听上主的话。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假使你们决意要往埃及去，在那里寄居，你们害怕的刀剑必在埃及地袭击你们，你们忧虑的饥荒必在埃及跟踪你们，使你们死在那里。凡决意往埃及去到那里寄居的人，必要死于刀剑、饥荒和瘟疫，没有一人能幸免逃脱我给他们招来的灾祸。的确，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正如我对耶路撒冷居民曾发泄愤恨，同样我要对去埃及的你们泄恨，叫你们遭受憎恨、厌恶、诅咒、侮辱，永不再见此地。犹大的移民，这是上主对你们说的话，不要到埃及去。你们该清楚知道，我今天对你们作证，你们实在是自己欺骗自己。原是你们派我去求问上主你们的天主，说请你为我们转求上主我们的天主。凡上主我们的天主说的，你要全告诉我们，我们必依照遵行。我今天告诉了你们，你们却全不听从上主你们的天主打发我来告诉你们的话。现在你们该知道，在你们要去寄居的地方，你们必死于刀剑、饥荒和瘟疫。